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CID 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各大联合部队火箭炮拟兵射击比赛进行了指导。比赛由从朝鲜人民军各大联合部队所选拔的火箭炮拟兵连队参加。CID 金正恩同志在监察所接受有关射击比赛的形式和方法的汇报，就下达命令开始射击比赛。CID 金正恩同志望着火箭炮女兵进入火力阵地的战斗行动，赞赏说，在那没脚脖子的沙滩上拉动火箭炮是不容易的，他们真的能干，体能上虽有男女之差，但是我国女军人对党和革命、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是跟男军人毫无差别的。他说，要把他们进一步造就成为一个个具有坚强革命精神的不屈战士，以使他们为祖国统一大战独当一面。随着火炮射击命令一下，就有一发发火箭炮弹划过天空，陆续打击了各个目标。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认真地观看着火箭炮女兵的射击比赛，说所有指挥官要明白突然举行射击比赛的意图，要让所有炮兵都做好准备，无论何时何地接到火炮射击命令，都能立即开炮打中，并强调为此一定要做到炮兵的训练成为接近实战环境的实用性训练。他说，与实战无关的训练，即使做100日、1000日也是毫无所得的。那种训练的代价是让军人在战争中流下鲜血。指挥官火热的爱国忠诚和对军人最深切的关爱，就表现在对训练的严格要求之中。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人民军的全体指挥官都要时刻不忘我们祖国的万年未来是有威力强大的枪杆子做保证的这一点，就继续致力于完成作战准备，并做了在完成人民军的作战准备和加强炮兵武力方面的宝贵的指导，即要铭记尤其现代战争时炮兵战是人民军的作战准备，继续致力于完成炮兵作战准备的问题，更有力地开展神炮手运动，来把军人造就成为一个个不受天气、昼夜和季节条件的影响，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打中南朝鲜傀儡集团头顶的百发百中神炮手的问题等。朝鲜人民军各大联合部队火箭炮女兵射击比赛上，朝鲜人民军第九军下属火箭炮女兵连获得了第一名，并向他们颁发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亲自准备的充满恩情的奖品。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一一握住那些获得射击比赛第一名的军人的手，亲切地鼓励他们，并与射击比赛参加者合影留念。